烟头引起火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06，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326， 英镑对美元 1.292，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86 点，升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4.85 美元，卖出 1,885.8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各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在早上8点，台风灿鸿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日本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但是早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嘅龙门路去奈何码头方向，近住湖翠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喺龙门居噶。就是龙门路去奈何码头方向，近住湖翠路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龙门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就喺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系挤塞嘅，咁系近住南开下道啊，来回都比较挤塞，去沙田排到去培正道桥底，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华实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西贡消防局。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都非常之繁忙。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科学园。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亚公角街方向啦，去九龙方向近亚公角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欣安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受琴日香港仔田湾街爆水管影响，需要封路啦，而家已经系重开啊。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对出一段慢线解封，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就系田湾街已经解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鼎盛啊，试讲呢个四小龙时代啊，几咁风光啊！大陆咧都要为香港马首是瞻啊，嗰阵时就大伸拳脚。家陣咧，恐怕就要屈一屈啦。但系个人咧可以屈，精神唔可以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8号，本港新增11宗确诊，其中3宗源头不明。 梁卓伟忧虑个案或几何级数上升，建议及早考虑收紧限制措施。 近20000名雇主领取68亿工资补贴。港怡医院领取超过3000万。 吉尔吉斯总理及议长辞职，总统暗示愿意下台。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继续都要讲讲咧有关肺炎嘅情况先啦。因为寻日咧香港新增咗11宗嘅个案，9宗咧系本地个案啊，本地个案数啦，睇翻过去半个月嚟嘅一个高位，而家有9宗本地个案，仲要有3宗系源头不明嘅添，亦都涉及一啲不同嘅有关联嘅个案啊，譬如旺角嗰度有3间药房，有3个互相认识嘅职员啦，另外喺葵涌嘅残疾院舍国宝之家度又有3个院友系有染到肺炎啦，另外啦，亦都有一家人啦，咁啊本身就2个咧都系读唔同学校，一个系浸会大学，一个系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嘅2个学生啦，咁呢度见到有啲有关联嘅个案出现。另外啦，酒吧同埋泰瑞嘅群组咧，计埋嗰啲初步确诊嗰啲，而家前前后数埋有10个人有关啦。咁呢个形势上面，大家都关注啦。咁样发展落去，系唔系我哋已经重拾一个升轨咧？措施使唔使收紧咧？我见阿梁卓伟就话啊，都要谂下系唔系要早啲出手咯，早啲要谂下系咪收紧啲措施咯。因为见到民众出行咧，就即系多咗人出街啊。你观察系点咧？打嚟讲下，7823111。讲到呢啲，继续请专家同我哋分析一下先。请嚟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一齐倾下噶。早晨，梁子超。 诶，早晨，先生，早晨。 系啦，都系问个形势先嘅啦。咁就好似而家越嚟越犀利咁。 嗱，我谂嗰个而家嗰个第三波嗰个疫情嘅反弹咧，就系、是、从一个譬如话你初期出现嘅信号阶段，而家变咗一个加速上升嘅阶段。点解呢？因为如果你过去嗰7日入面呢，其实我哋如果睇绝对数字，譬如我哋有12宗嘅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相对再前7日呢，嗰陣时只係得2宗呢，其实已经升咗6倍㗎啦。咁、如果我哋睇返整体嘅一啲嘅本地个案呢，咁你就係由10宗係升到25宗啦。但睇呢个组织唔係话升得咁急速，但係因为点解呢？一定係嗰啲嘅关联个案呢，同嗰個本地嘅源頭不明嘅個案咧，一定有個時差嘅，因為你一定係出咗源頭不明嘅個案，然後佢哋啲相關聯個案先會出現，起碼有一代以上嘅相差。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嘅就係話係一個急速，即係加速上升嘅階段。咁跟住嗰啲嘅關聯個案咧，都仲會陸續出現嘅，好似琴日咁都有唔少關聯個案會出現咗啦。咁其實呢個階段呢，其實大家第一樣嘢要做嘅，就即係話都係由自己做起嘅，因為真係能夠影響到嗰個社區上面嗰個社交接觸嘅頻率，同埋直接影響到嗰個傳播力呢，其實都係我哋自己究竟出街嗰個頻率、我哋從事幾多啲咁嘅高危活動呢，呢個係最重要因素。因為我哋如果從事呢啲活動，或者啲去好多唔同啊啲酒店入面啊，譬如話自己開 party 啊、我哋去好多地方聚集啊，去好多啲咁嘅娛樂場所咧，其實亦都為我哋自己同我哋屋企咧帶嚟風險嘅，咁亦間接咧其實滲入個社區度啦。 不過你逐個而家有關聯嗰啲組群傾傾先，先講酒吧咧先，前後加埋連埋初步確診嗰啲10个个案啊，有泰瑞嗰度嘅，咁你點睇呢邊嘅形勢啊？酒吧呢度個高位唔係好睇得清。 我個問題又唔係純粹係酒吧，其實係我哋一個 比較上一路嚟講，可能喺個監管方面唔係做得好嘅、一啲嘅，譬如話一個隱性嘅一個，譬如話個邊緣群組咧，一啲譬如滯留嘅人士，一啲外籍滯留嘅人士，其實佢哋咧，其實根本上就喺我哋嗰個公共衞生嗰個雷達以外，好多時候，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未必用容易接觸我哋服務，我哋都唔知道佢哋實際上嗰啲，譬如話好多嘅活動咧，香港。咁今次入面咧，其實就係唔純粹喺嗰個酒吧度爆發，亦都牽涉到佢哋啲居住嘅所謂朋友屋企啦，即係所謂某啲嘅可能嘅賓館，一暫時未見有咩特別問題，但係嗰樣都唔排除。咁其實佢哋入面嘅活動範圍係咪淨係得酒吧咧？呢、這個都可能要遲啲要再睇睇嘅，因為未必完全純粹係喺酒吧，因為好多嘅好多灰色活動嘅地區。但係咁而呢樣嘢嗰個控制咧，我諗係要兩方面啦。一方面當然係話。是就呢啲個案本身嘅不斷嗰、那個，譬如話我哋嘅追蹤啊，嗰啲一定係要係盡快咧。 Okay. 第二樣嘢就喺規管啦，規管都係兩方面，一來都係啲咁嘅娛樂場所啦、而第二樣嘢就點能夠避免到咁多人喺度滯留，而喺滯留咁長時間都完全冇採取一啲適當嘅行動遣返啊、或者係監察佢哋嘅問題，呢樣嘢都要睇，因為唔淨止係話嗰啲嘅高危行業啊，而喺嗰個居住地方。構成一定的風險。 OK， 好。另外就想講學校嗰度啦，今次一家人有兩個，應該兩兄弟啦，一個讀浸會大學，一個就讀將軍澳嗰間中學嘅。咁呢個學校嗰度你點睇個形勢咧？形勢上似係喺學校度染病啊，定係喺其他途徑咧？啲難唔難？ 因為我諗佢而家呢啲我哋無論學校又好，院舍又好，甚至乎好多其他嘅活動嘅場所都好啦。其實嗰個始終都係話係因為嗰個社區咧係有傳播鏈而有一個飛然嘅反彈咧，佢自自然會滲透呢啲學校啊、院舍啊、其他嘅一啲高危嘅一啲嘅情況。咁變咗咧，係啊，今次院舍嗰、那個個案似乎係冇病徵，可能係篩檢出嚟，但已經有一啲嘅，譬如話初步確診嘅個案出現啦。咁而係本身因為佢係。一啲有喺社區度有活動嘅，咁你同社區有接觸嘅，自然有機會係會帶入去學校，亦都係一樣啦。學校嗰度你係可能啲家庭群組嗰啲，譬如你牽涉到一啲唔同嘅學校，呢、這個隨住你嗰個疫情反彈咧，嗰、那個就係一定係會發生嘅。 Okay. 問題就話我哋點能夠係減少，即係話學生與學生之間嗰個傳播嘅風險。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就係唔單止係一啲嘅普通嘅課堂上面嗰個嘅接觸嘅，因為課堂上面接觸咧，你係容易有啲管制啊。但係課堂外嘅接觸，或者係一啲本身喺學校入面一啲嘅體育活動啊，或者其他聚集啊嗰啲活動咧，其實嗰啲入面喺呢個階段入面咧，其實都應該要比較上係嚴格咁控制咧，係盡量減少咧，係避免喺嗰度地方產生一個傳播。一學校一產生傳播咧，變成一個好大型嘅跨家庭嘅網絡啊。而呢樣嘢可以令個疫情迅速惡化，好似而家歐洲啊嘅地方嘅反彈啊，或者美國地方好多嘅城市嗰啲反彈咧，唔多唔少咧係同一啲復課又寫一啲嘅專上嘅一啲院校咧，嗰、那個復課係有關嘅。如果呢個爆發嘅規模咧係可以好迅速好快嘅，咁呢度我諗都係要小心，即係唔淨止係翻學嘅時間，啲課餘之後入邊咧開學咧，跟住好多同學之間嘅聚會咧，應該喺呢個階段就盡量減。 OK， 咁所以呢一刻啦，其實使唔使見到咁嘅兆頭，就要真係諗要做一啲收緊措施嘅安排啦。 嗱，大家有啲嘢咧，當然就個別有爆發嘅一啲嘅一啲嘅場所，或者甚至乎如果係喺個場所入邊牽涉到好多唔同同類嘅場所嗰啲咧，可能政府係要採取一啲及時嘅措施啦。咁但係大家要知道咧，呢啲咁嘅措施嘅微調咧。其實對整體嗰個社區嘅傳播嚟影響係極之有限嘅。如果大家唔能夠先行一步，喺呢個時間已經係開始盡量留喺屋企，避免一啲嘅高危嘅活動咧。咁其實入邊咧，我哋其實係唔容易控制嗰個疫情嗰個反彈。咁其實入邊我諗兩方面咧，點都要由自己做起先噶啦呢樣嘢。因為政府嘅措施一來咧嚟得慢，同埋佢個幅度咧。其實入面影響嘅唔會大嘅，除非話去到咧，佢係真係要即係話，其實而家都要準備啦，有啲所謂控制個整體人流嘅措施， 唔得，即係嗰啲都係同嗰啲即係話你啲家居工作啊，即係停課啊嗰啲有關嗰啲咧。如果你話喺個適當階段咧，其實呢啲咧都可能係要預先準備。 呢啲而家要諗未啊？頭先你講，譬如 啊，嗰啲都你要預先準備嘅。未係最大嘅。如果你真係話喺反彈嘅情況之下，一個嚴峻嘅反彈，好似我哋。第三波初期咁咧，头嗰两个礼拜，其实每个礼拜四倍嘅速度咁样上升嗰时候入边咧，嗰啲咁嘅措施都系要尽早考虑。如果你真系要做嗰阵时候咧，都系要尽早引入咯。咁你而家睇嘅当然系佢可以即刻要谂嘅，系一啲个别嘅一啲场所啊，或者个别一啲组群嘅。佢究竟係點樣可以，譬如話迅速去介入去睇睇嗰啲，可能佢要同個業界傾傾啦。因為就係話你點說服業界呢啲係咪都害群之馬嘅問題，定係或者係整個行業嘅問題咧？呢啲我諗佢政府係要睇嘅。咁但係話而家唯一一樣嘢能夠係迅速控制嗰個反彈咧，其實都係由個市民大眾一定要自己做起。因為如果呢樣嘢唔做起咧，你等得政府嚟咧，再加埋呢個本身個疫情嗰個始終有個滯後，我哋發現到啲個案咧，你根本上都可能疫情可能又翻好多翻噶啦。咁變咗就話呢樣嘢，我諗係話大家都係要諗嘅。就算我哋而家講緊係譬如話你真係話刪曬所有酒吧咁啦，佢只因為個疫情已經開始滲透到好多唔同嘅環節，咁我哋藥房有藥房員工，院舍有院舍，學校又有個案出現，雖然未有一個交叉傳播。咁但係其實知道咧，就係話你個社區個傳播源已經係增加緊。如果大家個活動唔能夠喺適時咁抑制咧，我哋一定咧係會有機會咧係一個比較強烈嘅反彈。我唔會叫呢一個係第四波，因為你唔可能咧未嘗試控制嗰、那個呢、這個反彈咧，就話佢一定會演變為第四即係一個第四波。 Okay. 因為點解你未打先輸咁樣，根本上對香港整體嘅社區唔會有一個好嘅嘅話係嘅影響。咁呢樣嘢我諗係大家真係話要開始，兩方面咧，因為個社區入邊嗰個即係話大家嗰、那個即係話盡力咁樣努力去控制咧，先係控制嗰個疫情嘅最大關鍵。 但係睇翻轉頭，我哋有冇放早咗咧？上一輪放鬆啲措施。 嗱，咁就幾時都係噶啦，因為我哋其實因為嗰、那個呢第三波拖咗一段時間咧，抗疫疲勞好嚴重，同埋業界叫苦連天啦。咁政府喺未能夠即係話盡量迅速做到清零之下咧，要放寬咁嘅措施咧，同埋放寬嗰啲高危場所嘅速度都相當急啊。咁變咗呢樣嘢咧，係令嗰個疫情反彈咧，差唔多係話係最後長假咧，係預期之內，佢都係會反彈。但問題個反彈勢頭都開始越演越烈啦，咁變咗而家都係話真係話大家都要真係收拾心情， okay. 真係話開始喺呢方面咧正面咁面對個疫情咧去處理佢。 Okay. 一啲嘅譬如局部嘅措施咧係有幫助，但係一定係唔夠，即係話係嚟控制嗰個反彈嘅。 不倫之書醫生仲想問多一個你嘅意見嘅。我見《星島日報》咧今日有報導就話港府延修例引入強制檢測安排，就話而家咧對一啲高危群組咧都會主動派樽嘅，咁但係可能做得未夠喎，咁所以佢就話咧衛生署研究緊修例引入強制檢測安排，授權俾某啲官員咧特定情況下可以針對某啲高危人士做強制檢測，譬如有棟樓爆疫啦，咁就所有居民咧都可能要強制檢測嘅，嘢風嚟嘅啫，就係如果係咁做，你點睇啊？ 嗱，我諗咁咧，如果係喺一啲真係有風險傳播情入邊咧。佢強制檢測入面咧，其實喺現行嘅法例咧，其實係都有嗰個安排嘅。只不過咧，佢呢啲係會比較上一啲比較方便啲、清晰啲，喺咩特別環境佢哋指出，即係有啲嘢用啦。但有一樣嘢我會講咧，就係話咧，好多時候我哋唔能夠過度依賴一啲所謂常態式幾時驗一次嗰啲咁嘅檢測，因為始終咧呢、這個疫情咧傳播得好快，你係嗰、那個。介入嘅時間性係一個絕對重要，譬如你無論你係14日一檢或者7日一檢咧，你唔擔保到中間嗰幾日去冇問題嘅。咁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入面我哋點能夠確保啲，即係話真係譬如話係有一個初期病徵嘅，或者有風險嘅因素嘅人入面能夠做到咧，即係佢哋入面咧係第一件事，即係一啲如果唔係特別高風險嘅，起碼都做到願檢、盡檢同埋盡快有結果。而第二樣嘢就係話有啲比較真係高危嗰啲咧。就真係話你要做到應檢盡檢啦，咁如果要真係要做到應檢盡檢咧， 其實入面你可以用啲正面嘅措施，譬如話你一啲譬如的士嘅行業嗰啲咧，如果佢係參與呢啲咁嘅，譬如話一啲喺個有病徵啊、有風險因素嗰時，能夠即係如果係透過參與呢啲計劃而揾到啲陽性個案嗰啲，可唔可以有一啲嘅譬如話佢哋本身咧喪失收入嗰個補貼咧，嗰啲可以考慮。當然咧，喺一啲你冇辦法做到嘅情況之下，入面喺現行法例咧，其實入面你都有個所謂強制措施，如果真係有一個明顯嘅風險，但係你話如果一啲冇風險嘅人入面，你話一定係要強制咁做咧，呢、這個就有啲商榷嘅，因為有一啲嘅譬如所謂一啲唔係話直接嘅病徵啊，或者有啲好明顯嘅一啲嘅可能嘅暴露情況咧，呢啲咁嘅強制未必真係揾到咁多嘅，即係話係個個案咧，而嗰、那個。實際效用又未必真係咁大。 好、okay. 快問一句，咁如果同一棟樓有人中，然之後成棟樓要驗，咁、那個風險是高是低，如何判斷咧？都靠 嗱，我諗咁咧，你同一座樓入邊有人中咧，你係要做曬成座樓咧。如果你覺得真係話佢嗰度有其他個案出現嘅，有一個傳播風險嘅，咁其實入邊你做曬成棟樓嘅，咁其實都係所謂潛在接觸者，而家法例都唔係唔做得嘅。問題你係點演繹嗰樣嘢嘅啫。 O K. 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香港周圍都係有一啲嘅個案，好似我哋第三波高峰嗰陣時候嘅，你根本上唔能夠肯定嗰座樓入邊有冇一個傳播嘅。你咁做入邊嘅，其實係將你嗰個資源有限嘅資源咧，用喺啲冇用嘅地方咧，咁就未必真係有效果咯。 好，咁多謝曬你先，梁子超傾到先，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啊，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電話87231，去帶你一齊傾下嘅香港疫症嘅形勢。留意翻寻日啦，公布啦，咁其中一个相关群组，大家都可能关注药房群组，旺角三间药房咧都有人染到呢个新型肺炎，唔知业界点睇咧？请嚟有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一齐倾下。早晨，张德荣。 系早晨啊，叶生。 系啊，听到有三个员工有确诊，你点睇啊？ 我哋都比较震惊嘅，因为始终嚟讲，我哋都系一个接触比较多顾客嘅一个行业啦，同埋。通常有啲客人係會有少少唔舒服先嚟揾我哋嘅，咁、所以我哋都聽到都覺得唔係好開心咯。 我想問藥房我運作，因為而家係三間唔同嘅藥房啦，但又話三個人咧，其實又識得啊，又成日就走嚟走去啊，你哋嗰啲運作係點樣嘅啫？ 其實我哋呢個行業咧，就唔係話即係講闊又唔係好闊，但係好多即係喺呢個行業嘅人咧，自己大家都會比較認識嘅，咁佢哋有好多自己都係一啲朋友嘅關係啦，咁有好大可能就係佢哋放咗工之後咧，就有時會聚埋一齊咁樣去傾下房外邊嘅事啊，或者交換下嗰啲消息啊咁，咁呢個有唔同嘅藥房嘅人一齊坐埋係唔出奇嘅事咯。 佢講到好似又唔似放工喎，有啲報道講到話平時會互相去店鋪借貨啊咁樣，好似即係翻工時間都會去大家鋪頭咁喎。 有啲咁嘅情況嘅，因為我哋比較即係始終嚟講藥物咧，我哋唔係話傳得話所有嘅藥物都可以傳一齊嘅。咁有可時有時如果有客人需要咧，我哋都會向有啲友好嘅藥房，大家睇下互相借下貨啊咁樣咯。咁呢個情況係會有嘅。 咁如果睇翻個網絡叫中環交錯嗱，每間鋪可能見好多唔同嘅客啦，可能頭先都話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先落嚟藥房有啲，然之後啲店員之間又再互相識，又去借下貨啊，傾下偈咁樣，咁就都幾錯綜複雜喎、啊、呢位。 呢一個借貨嘅情況咧就唔會話太多嘅、因為始終嚟講我哋係啊，每間藥房嗰個存嘅貨咧都會比較齊，只不過係會有一啲比較冷門嘅，我哋就會去揾。或者啲有好啲嘅藥房去借下貨嘅啫。咁、其實如果你講話喺同一間同一個區如果係咁友好嘅咧，就比較係會少啲添嘅，因為始終嚟講，大家都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喺入邊咧。係啊，即係有好多時都唔會借貨俾人嘅。 我想問一下啦，其實藥房界嗰啲嘅員工嘅衞生意識係點啊？我理論上想像佢哋應該都熟悉呢啲知識，應該都算謹慎嘅，係咪應該？ 係啊，嗱，我哋可以睇得到由疫情到而家嚟講，藥房都未曾有一個出過事嘅，因為始終大家嗰個意識比較高一啲嘅。可能就話喺呢一兩個月內，大家個意識就好似比較鬆懈咗。咁即係以往嚟講，我哋所有嘅店員咧都會即係喺接觸客人嘅時候都會戴上口罩啊。喺我哋個櫃面會有嗰啲酒精嘅搓手液去消毒啊。 亦都会话即系每一日大约定两三个时段咧，系会去消下毒啊咁样嘅。咁可能喺呢一段时间嗰个疫情比较放缓咗咧，咁开始啲人有啲松懈，咁就会有机会系接触到，即系可能喺接触到客人嘅时候，唔觉意可以有捽下眼啊呢样嘢。我相信会系一个比较松懈嘅情况会引人起咯。 但如果员工之间就算跨咗药房啦，你倾偈借货嗰啲戴足口罩，应该都唔会传嚟传去噶。理论上有， 理论上就冇嘅吓。即系至于系话嗰个喺货物上边会唔会咁样去传咧，就我谂呢一个情况会比较少嘅。我谂多数都会系话即系大家佢哋识嘅。咁喺收工之後坐埋一齊，有啲一啲交流啊，咁樣引起互相傳染比較多啲咯。 明白。OK， 好，咁多謝你先啊，張德榮傾到先，多謝你，張德榮咧就係港口藥房總商會嘅副理事長啊。講到香港疫情嗰個情況啦，見到尋日個數字11宗、9宗本地，3宗源頭不明嘅，有不同有關聯嘅群組出現啦。你點睇成個形勢咧？1872311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噶。梁卓偉教授就講到啦，係咪應該都要走在前一啲諗下收緊措施咧？你點睇呢啲嘅諗法咧？可以打嚟講下啦。咁另外啦，亦都頭先講到《星島日報》嘅報導啦，就講到話政府諗緊係咪修例引入強制檢測安排，即係以往一啲佢哋覺得高危可能係派樽嘅，咁而家係咪要用到強制咧？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轉頭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返回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工作。特朗普的医生康利表示，特朗普过去24小时内冇出现新型肺炎症状，生命体征仍然正常。白宫已经加强防疫措施。但是民主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形容，现时白宫是美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院治疗，星期一出院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唯一一场辩论将会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代表共和党出战的副总统彭斯将会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交锋，现场加强防疫，两人在台上将会相隔3.6米，中间有透明隔板。辩论将会历时90分钟，预料不会出现日前总统候选人辩论时特朗普多次打断拜登发言的混乱场面。估计彭斯和贺锦丽将会针对实际政策，包括疫情应对手法交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蒙古总统通话。美国驻华使领馆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表示，双方讨论了美国和蒙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关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承诺以及深厚的人民间关系。另外，双方又讨论加强亚洲安全、促进法治以及支持所有蒙古人的传统遗产和文化。危地马拉西部山泥倾泻，造成4人死亡，多栋房屋损毁。减灾部门表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索洛拉省圣马科斯拉拉古纳市发生山泥倾泻，数吨的重巨石滚下，至少8栋房屋损毁，近10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1点，升108点。

香港新型肺炎的数字又升翻，昨日的数字11宗确诊，9宗本地，3宗源头不明的。大家看到这个形势怎么看呢？打来讲一下，1872311。有专家就说是不是都应该要行先啲，想想是不是要收紧啲措施呢？大家都是回应一下的。而看到飲食界方面，看到他议员张宇仁昨日就联同一些业界代表就去见食卫局的代表。张宇仁就提到香港有成16000间持牌食肆，过千个有酒牌批注的处所。他覺得政府應該針對無牌賣酒的處所執法，發現食肆違規就應該拉人封店，就不應該一竹篙打一船人，就勒令酒吧停業，做得不好那些先要罰，就不要成行停。大家怎麼看都可以打來回應一下的。另外剛才都講到有報章報道就說政府想想是不是要修例引入一個強制檢測的安排，就據他們報道，星島日報報道就說政府內部對於強制檢測的原則已經有共識的了，但具體的技術安排都還在研究，譬如是不是強制檢測的時候有什麼條件呢？拒絕檢測的話罰則又會是怎樣呢？可能諗緊呢啲方向，咁大家都打嚟回應下，1872311。另外啦，尋日千禧年代咧，我哋都講到有關即係小學教師被指設計港獨教案而被教育局取消註冊嗰件事嘅。尋日就訪問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啦，咁亦都咧訪問過教協啦同埋教聯會嘅代表嘅。咁大家都可以繼續打嚟回應下呢件事，1872311。尋日咧就教育界立法會員葉建源就話咧，都諗住會幫個教師咧去上訴噶啦。咁一睇翻啲數字就話教育局的講法，過去五年上訴委員會曾經處理過6宗的個案，不過全部都維持原判的。看看今次的發展又會是怎樣，大家都可以打來評論1872311。聽下業界的聲音先，請來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一起傾下的。早晨張勇邦。 是早晨。 是啦，講回這件事先，就是你作為學界一員、校長一員，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其實在特別是小學業界裡面呢，我都這兩天都讲过是成为我哋一个好震荡嘅事件嚟嘅。咁就呢个震荡当然係喺唔同嘅人嘅心中有唔同嘅震发啦。咁我哋其实小学就因为先讲呢件事呢，就发生喺一间私立嘅小学里面㗎嘛。而家呢个科同呢个课程呢，其实都系佢自定㗎嘛。同我哋普遍90%嘅官津學校呢，係真係拉唔上關係嘅。因為呢，我哋正常我哋即係中央課程框架底下呢，即係涉及呢啲呢，好多時候可能我哋叫常識科啦，即係以前嘅社會自然社科建啦，咁就組合。咁呢就係會介紹譬如政府部門啊，或者佢嘅機構啊，佢嘅功能啊，即係呢方向。就你啊，涉及呢、這個即係比較政治性啲嘅咧，就真係冇嘅。咁所以市民大眾或者係議員們都其實都要明白咧，呢、這個係我哋亦都好希望係一個單一嘅事件咯，就唔會話係啊，即係好廣泛地會出現咧咁樣。呢、這個係其實我真係睇唔到會有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而家今次件事呢，就都係一个被人會升為一个叫做極刑啦，係咪，即係話釘咗牌，因為你其他專業都可以停牌㗎嘛。咁但係因為教育條例又冇話停牌呢樣嘢喎，就常被嗰度係只係講係要取消，就係釘牌啦咁樣。咁所以嗰個罰則嗰度就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我哋件事件上我哋小學業界好震盪，就因為過去事件裏面呢，即係社會事件啊各樣呢，可能大學啊中學呢比較嚴重啲㗎嘛。但係有陣間反而嗰個教育工作者嗰個從業員出現釘牌嘅首宗事例呢，就反而喺個小學去發生。其實真係我哋覺得又即係好唔開心啦，會係小學嘅同工都係。 呢度可唔可以又解多少少？头先你提到即係今次九龙塘宣道係一间私立嘅学校啦。其实喺嗰啲制作教案嘅流程啊，同埋教书同头先讲其他津贴啊、资助嗰啲有冇咩分别係点样 㗎？因为 最我諗官立學校同專業學校呢，好多時候都係真係用中央嘅嗰個課程框架，咁我哋正話講呢，貼近啲佢哋所講嗰啲生活教育科啊，咁我哋冇㗎嘛，咁而我哋貼近啲叫常識科啦，再加可能好多學校都會有啲叫所謂成長課啊啲，咁但我哋都唔會涉及一啲嘅即係政治議題嘅，可以咁講，咁所以佢哋嗰個係可能私校嗰個課程嗰個彈性大過我哋好多啊。因為我哋同事會跟從嗰啲課程，跟從嗰、那個供應商，即係課本供應商嗰啲去處理嗰、那個教學噶嘛。 會唔會自定一啲教材㗎？你哋都會唔會嘅？ 其實少啊，會有一啲嘅可能叫做我哋剪裁就有，因為即係自定個個別學校都會有，但係佢自定到而有咁多課時去做其他呢啲嘅工作咧。就真係少之又少咯。據我所知，我接觸嘅就基本上係絕無僅有咯。 嗯，因為今次據講啊，即係學校嗰邊就話啊，覺得呢個係講緊言論自由嘅。譬如言論自由呢個課題喺頭先你講官校、津校會唔會觸及到小學嗰度？ 我諗喺從嗰個課程裏面咧，就睇唔到有呢方面 係 包含裏面咯。所以其實大家是不是要討論，其實去到小五是不是就已經是討論這件事呢？那我想起碼我們到目前為止，我所認知的學校都不會有這方面即是作為一個很廣泛 的題材去想去教或者去討論。 所以理論上就你所知，喺可能喺官校、津校當中，基本冇機會會觸及到話宣揚港獨呢個機會嘅。其實基本上係咪？ 絕對正確。 OK， 好。另一點你提到咧，就關於個罰則嗰度啦。今次就取消咗佢註冊啦。其實有冇一層一層咁落嘅？你覺得今次會唔會重手咧？真係太重手咧？ 嗱，第一日。有傳媒朋友問我嘅時候咧，我正話都講過我哋啲心情咧，我真係覺得係過重嘅。咁就因為我仲同其他專業去比較嘅時候咧，就仲有啲叫做停職停牌嗰啲嘅，然後先去到釘牌噶咁樣。咁當然我即係消化過後，亦都聽到即係局方嘅解説。嗱，我唔係話全部接受曬佢，但我就領略到一啲咧，就係、是。過去嘅情況或者事件，甚至係即係我大家都睇到社會嘅狀況咧，真係係咪令到大家覺得有啲亂？而我都曾經講過，係咪當局係會喺個當係一個亂世用咗個重典？呢個重典就出現咗，就好無奈地就係咪叫又未必嘅，一定講話無辜啦，即係你定咗，即係都我都要相信某個程度，即係局方嘅調查噶嘛，係嘛？咁所以佢嗰個我哋無奈地落咗喺小學裏邊咧，我哋變咗就真係好震撼、好震盪、好震驚咯。 其實有冇啲空間，譬如話停佢三五七年咁嗰啲，就未到永久咁樣嘅？而家啲機制係點樣嘅？ 嗱，冇嘅，因為咧，因為嗱，你教育條例裏邊咧，你睇翻賦予常秘嘅權力就係取消個註冊，冇話係停佢嘅註冊啊嘛。咁所以佢除咗呢個警告信之後、就是，就係應該做呢步咯，咁但係你睇翻，譬如可能醫生啊，或者甚至社工，好似有五年嘅，好似我有啲校友話俾我聽，即係停牌可以停五年咁樣，咁但係其實老實講啊，停牌都好嚴重㗎啦，因為你停一兩年，又邊個請佢咧？ 是的确是 ,OK, 好。嗱咁讲完呢个刑期之后，想讲下今次即係嗰个成个调查过程啦。据讲就之前係学校调查一次先嘅，有佢嘅报告啦。后咪教育局再调查啦，就有佢另一个嘅见解，咁所以就得出呢一个结论啦。你点睇呢？即係咁究竟个调查权喺边度呢？应该。 其实呢，嗱，好多学校嘅事件，包括最近有几单嘅即係我哋熟悉小学嘅事件，都系俾学校一定会有个内部嘅调查嘅。嗱，其他唔同嘅机构都有啦，譬如你查警察都会查啦。不过你话通常社会人士都系唔觉得内部调查系认可嘅，照计系嘛？即系成日都话自己人查，照自己人。 但今次咧就學校調查嗰個同教育局調查唔同咧，就點解又會歸咎教育局嗰個係唔公道咧？咁嗱，即係兩睇咧，即係睇下咩情況啦。譬如即係警察，大家過去都係咁啊。咁你監警會個報告都係話唔接受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佢而家牽涉到，如果係自己人查自己人，而係教育局再加入去調查，咁究竟係咪已經係相對公道咗咧？我真係唔知啊。咁、如果係咁情況底下，係咪真係去到上訴委員會，定話係真係有啲建議，係咪要有第三者嘅機構去查咧？真係以後。即系我谂喺公营机构里边都要谂谂咯。 即系嗱，今次就自己学校调查翻自己嘅个案啦，咁可能真系出现头先你讲自己人查自己人情况啦。但另外有啲人争取咧，就不如话系同行里边去到调查，即系同行，譬如睇翻其他专业嘅组织里边，可能佢哋熟悉啲行里边嘅运作多啲。咁你点睇呢啲讲法咧？ 嗱，我谂我正话咪提过咯，即系如果系你就算同行咧。咪正話我提過啦， 都算係自己人 啦。就算唔係同行啊，就算係講監警會嘅報告，議員們都唔接受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咪同行嗰個專業性去到某個程度係得嘅，即係譬如律師公會係嘛，醫學會嗰啲係嘛，即係咁，我啲係佢哋可以有聆訊，有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其他嘅專即係未到嗰、那個叫做界定個專業去到嗰個水平嘅時候呢，因為呢個就爭拗咗好多年㗎啦，咁呢個係即係容後要再要傾啦。咁但係而家呢個階段嘅時候呢，我哋就正如有團體話啊，如果上訴，咁上訴委員會嗰個組成其實就已經即係我知道起碼有三個係要教育界人士嘅咁囉。 即係之前嘅討論呢都要觸及一點，就係唔係即係而家權力嗰度呢就都取消資格就靠教育局嘅常任秘書長去到做啦。咁頭先你提到之後仲有個上訴嘅機制嘅，咁當中有教育界有校長喺裏面㗎啦。呢、這個機制你點睇呢？有啲人就話好似常秘嘅權好大喎咁樣。 常秘權不嬲都大嘅喎，即係我入行啊，就即係接近40年啦。其實我哋一路都知道，以前教育處處長同埋而家嘅常任秘書長個權力係不嬲都大嘅。咁呢個我諗又呢個係法例賦予佢噶嘛，除非你係再睇嗰個教育條例啦。 有冇需要執執咧？呢、這個還是都覺得都係合理地大嘅咧？佢個權力係。 我諗隨住時代轉變，大家對權威嘅睇法唔同啦，咁大家隨時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見，或者係可以相議嘅。 OK 好。嗱，另一邊啊，就有人就覺得咧，今次教育局處理不足添㗎，有人覺得咧就應該要公開曬學校名，公開埋教師嘅名，等家長咧係有一個知情權嘅，就唔止呢啲個案，其他譬如收到投訴啊，你警告又好，譴責又好，點樣都好啦，嗰啲都應該公開曬，等家長有個知字嘅。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就即係要平衡啦，即係香港始終嗰個私隱條例，即係私隱權又好重嘅，咁大家要平衡啦。日後如果係要公開嘅，好多嘢都要公開，係咪就係即係到達到大家所想嘅效果呢？咁呢個要第一要思考啦。第二就係我話公開個老師嘅姓名嘅時候呢，就會唔會係一個雙重嘅懲罰呢？嗱，因為點解咁講呢？但係你第一你而家係釘咗牌啦，係咪釘咗牌。咁你已經係佢喺唔能夠係喺呢個教育界生存㗎，可以咁講。因為我哋冇可能再請佢，因為冇牌，係咪咁所以佢亦都琴日都有講話，連校園都唔可以進入㗎啦嘛，係咪咁所以呢個老師已經係面對緊一個專業最盡嘅一個懲處㗎啦，應該咁講。但如果你再公開埋佢個名嘅時候呢，即係話你會唔會係影響埋佢去轉行呢？係咪即係呢個人咁㗎喎，咁我唔會影響佢聘任佢嗰個機會呢？咁如果咁就可能唔係就係專業喎，你係廣泛地懲罰緊佢喎。咁如果咁樣，不如判佢坐監啦。坐監刑事咁出嚟嘅時候識籌咁俾嗱好難請囉，咁係咪要咁樣呢？我就要即係我諗大家要思考一下呢個問題。 但有啲可能就未到今次咁嚴重取消註冊嘅，有啲收警告信咁嗰啲，咁有啲人建議話嗰啲如果涉及呢啲社會運動嘅事件嗰啲都要公開埋佢嘅名㗎嘛，咁嗰啲就行內呢可能仲留返呢個 嗱呢、這個情況底下呢，我又會睇 嗱，如果你系医生，咁佢私人执业啫，佢、最多个医务所里边咧，佢有关门啦、啊，咁样影响佢嗰个执业。 嗯， 但系如果老师咧，你影响埋间学校喎、 啊。 嗱，影响埋间学校，咁你一个人犯事就真系连，即系株连晒全校。其实我譬如我有一个老师，我有六十个老师，有一个老师出咗事。我另外咁啊，搞到好緊守崗位，好專業，咁點咧？咁、你又 label 咗呢間，即係標籤咗呢間學校，喂，有呢個事發生，喂，其實又要睇下，咁究竟公唔公道咧？對其他嗰啲好持守專業嘅，即係同校嘅老師。 不過有啲醫院都係咁嘅咧，醫院有個醫生出事都有呢個效果啦。 咁啊，嗱，醫生就真係都系即系嗱，呢、這个佢哋有一个专业，佢哋自己嘅判断啦。咁所以我话而家暂时正话提到啦，我哋未有一个专业嗰个组织去评，即系去评呢、這个究竟要公唔公布啊，或者系点样，即系点停，停牌都冇得停啊，又钉牌啫咁样。 Okay. 啊，即系但系要警告信啫，系咪就要公布咧？咁呢个就要、要日后我哋即系多方去即系跟进啦。 好，另外啊，张勇邦啊，我想最后都想问埋咧，今次事件你觉得对成个教育界影响，或者老师授课嘅时候、准备教材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咧？对佢哋 嗱。我諗咧喺小學裏面咧，我諗係嗱震盪一定有啦，即係震到上中學都一定會啦，係咪？即係順學，即係大家會唔會覺得順學唔似望佢幾時到我咧？咁一定有嘅。咁、但係小學裏面咧，我先要講咧，大家如果留意咧，就特首喺競思日嗰度咧，都應承小學界咧，就加強嗰個小學嘅中層人手啊。咁、我嗰個其實係我議案係因為嗰陣時立法會被破壞之後咧，就擱置到而家，即係都未處理嘅，因為應承咗嘅。咁、但係點解咁提咧？就係、因為中層係好緊要嘅，即係而家睇到。我哋嗰個課程主任而家睇曬咁多科咧，但我哋科嘅主任咧係小學嚟講係同級嘅啫、即係唔係一個升級位，即係唔係一個高級啲可以寫老師嘅嘅 appraisal，即係嗰個 晉升嗰個 係啦係啦。咁所以變咗，如果同級嘅老師去提意見，雖然佢叫科主任，但係其實係同級嘅啫。咁佢如果唔聽，佢有各持己見嘅時候，呢、這個就下下就要上到去，起碼去到課程主任，但係課程主任睇咁多科，係咪個專才都係有問題？咁所以如果好似中學咁，主科嘅肯定係一個呢、這個高一級嘅老師嘅時候咧，就唔同啦。個形勢即係我哋去嗰個監管上。即係正如有咩事，校長都要孭飛啦。咁、我但即係等呢間工廠嘅廠長一定要孭飛㗎。但係我唔夠主管，唔夠個拉長喎、啊。而家咁而家就一有事咧，就歸咎咗嗰個管理層。咁所以希望咧，就透過即係立法會快啲運作翻，財委會快啲去通過翻，希望小學嗰個管理層裏邊咧更加健全咯。 OK， 咁多谢晒张永邦，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张永邦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啊，电话87231，讲到今次呢个个案啦，小学教师就话佢个教案系宣扬港独，就俾教育局取消注册呢件事啦。咁亦都讲到香港疫情嘅情况啦，数字上又升翻，187231，听下大家嘅声音先。有啊，郑先生啊，郑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郑生系，请讲啊。 系，咁就我有一个观察想同啲同大家分享嘅。 好啊， 就系、自从咧我哋复课之后咧。因为我哋复课之后咧，其实喺学校咧都系半昼上堂嘅。咁啊，通常咧就集中咧就喺12点之后就放学噶。 系啊。 咁咧，但系咧，我发觉到咧，就喺呢个12点后咧到2点呢一段时间咧，喺香港嘅喺嗰个好多个地铁站咧，系聚集咗好多学生等地铁。系搭车放学或者翻屋企啦。咁咧，发觉咧个问题就系、有时一班车都坐唔晒人嘅。其实呢个就是一个群聚的嗰、那个危机嚟嘅。咁因为要咁多学生，咁啊喺车厢，咁啊喺月台嗰度，其实就系我哋好担心嘅问题，会发生咗传播嘅问题啦。 点啊？错开啲时间好系嘛？ 冇得错开，因为逼到上唔到车，你边有错开呢？ 如果放学时间啊，譬如有啲12点半、1点、1点半、12点咁。 即系我哋即系咧就两样嘢处理，一样一系咧就系学校每个区嘅学校咧就唔好集中个时间放学。一系咧就系你地铁咧就要加班。 因為而家地鐵係行緊四至五分鐘嘅班車嗰段時間， 嗯， 咁所以你係疏散唔到咁多學生， 嗯， 咁所以呢個咧，我覺得咧就喺防疫裏頭咧，其實即係我唔知道政府或者公嗰啲公共機構咧， 嗯， 係咪有責任去處理呢啲問題啦 ？OK， 好，多謝鄭先生意見，傾到呢先，仲有張先生添啊，張生你好，早晨，張先生。張先生可能行開咗，我哋嘗試再接通翻聽眾嚇。咁啊，頭先都講到兩個話題嘅，都歡迎大家帶嚟一齊傾下嘅。一方面就係香港疫症嘅情況啦，頭先講到反彈翻啦，咁就而家有成九宗本地個案，半個月高位。唔知張生點睇咧？張生翻嚟咯，張生你好。 係、哎、你好， 早晨，張生。你好，你好，請講。 好。關於個疫情嗰度咧，我有少少意見，即係反映噶。 好啊。 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喺國內做事噶。 嗯。 咁佢就呢個國慶呢佢就放假，咁佢過關呢過香港關呢係唔使健康碼，唔使核酸檢查， 嗯， 咁呢就冇嗰個手帶喎，佢財街走得喎， 佢係咩身份㗎？有冇 佢嘅身份呢只係一個國內東莞區一個廠嘅職員， 嗯， 咁佢已經係七個月呢係冇放假， 嗯， 咁國慶呢就放佢落嚟，但係過關唔使健康碼，唔使核酸檢查，咁又唔使隔離14日。 嗯。 咁當佢啱啱呢個星期一上返去呢，佢星期日要去香港嘅醫院早上檢查，跟住晚上攞個報告，第二日星期天早上就返咗去中山。 嗯。 但係返到中山呢就要隔離喎、14日喎。 嗯。 咁我將呢個情況呢就曾經打電話某報館， 嗯， 某報館話係啊，八月份政府宣布咗特殊人物對於香港有所幫助嘅行業， 嗯， 就唔需要履行健康碼或者係手額或者係核酸檢查就可以進嚟香港。哇！我覺得呢個漏洞好大喎、 啊。嗯 ，OK， 多謝張先生打上嚟分享你所聽到嘅事啊，多謝張先生先。電話繼續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就有千禧年代。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地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昨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9宗是本地个案，3宗源头不明。涉及最少6宗的确诊个案，包括来自旺角3间药房、3名互相认识的职员、葵涌残疾院舍、国宝之家3名院友染疫，以及2名属于家人的浸会大学学生和将军澳加密主恩中学一名男生。爆疫的酒吧 China Secret 昨日再多一个人中招，群组累计最少9人确诊，1人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指，本港陆续出现源头不明小型爆发，认为疫情有反弹迹象，令人担心。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区国安法推出已经超过3个月，到现在至少有28人涉嫌违反新法例被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表示，本港目前已经由乱转治。对于外界关注当局几时就基本法23条立法，他重申23条必然要立，但是现阶段评论不到能不能够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展开工作。反修例运动令到警民关系跌到冰点，李家超承认警民关系不可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时候积极去做改善。是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12名港青涉嫌是坐快艇偷渡台湾。政府消息透露，8月23号凌晨，警队急召飞行服务队协助，先后派出定翼机和猎炮直升机，从3000尺的高空监视快艇由西贡布袋澳驶到去公海的行踪。两程飞机都有警务人员随行，飞机确认快艇被中国海警拘捕之后才回航。苹果日报向警方查问事发当日有没有派警员登上两架飞机，警方昨晚回复当中未有交代警员有否登机，只是一再重申这12名香港疑犯被内地执法部门拘捕，行动与警方无关。飞行服务队回复就说，不会公开飞行任务涉及的飞机调配航行细节，亦都不评论有关报道。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今个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首度将香港列入难民接收计划名单。加拿大传媒《环球邮报》寻日报道，一对曾经参与反修例示威的港人夫妻，去年12月到加拿大，今年9月 獲加拿大移民和難民委員會難民保護處批出難民庇護申請，並且定義兩個人是公約難民。明報昨日就報導內容向加拿大駐港領事館查詢，領事館叫記者向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查詢，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截稿前並沒有回應電郵。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二期保就業計劃首批獲發資助的僱主名單昨日出爐，涉及19,000多名僱主，當中港怡醫院獲得最多補貼，涉及資助額是3,109萬，承諾受薪的僱員是1,151人，其次就是中國移動國際有限公司獲批出1,838萬，員工的人數是686人。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表批評計劃未能夠100%惠及僱員，促請當局支援失業人士。《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目前長住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香港人超過500萬，中央過往推出多項便利港人在大灣區發展的措施，下星期發布的施政報告預計亦都會對大灣區發展有所著墨。據了解，港府正研究推出措施便利港人在大灣區居住生活，其中包括便利大灣區港人的投票安排。港區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建議在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設立票站，安排香港人擔任票站人員，在內地完成點票程序。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長假過後，本地確診和源頭不明個案持續上升，專家將問題歸咎於酒吧、食肆等高風險場所沒有遵守限聚措施，商戶如果不想稍有起色的生意再受創，就更加需要自律，做好防疫措施，業界更加要合作找出害群之馬，否則難以擺脫限聚措施一鬆，疫情就反彈，限聚措施一收緊，生意就死的惡性循環。《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社論話，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被教育局指稱有計劃宣揚港獨，取消他的註冊資格。一二日之間，校園忽然政治紅線處處，校長和教師難以有足夠敏感度去應對這些變化。社論話，今次事件突顯了教育局未有審時度勢提供足夠支援，只是發一些泛泛空談的指引，一旦被人追責，只懂一味卸責。成報社論。 大公報的社評就話，国安法落实100日，最大的功能就是划下红线，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往日的灰色空间将会变得清晰。社评说，外国和外部势力不可能再好像以往一样在香港如入无人之境，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四种罪行将会遭到迎头痛击，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扫除了障碍。大公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国民党党团突然在台湾立法院提出美台建交和美协防台湾两个提案，获立法院无异议通过。国民党对美台关系向来忌讳，突然间180度大转弯，证明党内的主流派深感面临绝境。评论说，多年来国民党亲共不遗余力，大失民心，年轻一代基本背弃，被逼到墙角，只好断尾求生。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兆麟运动场。咁就系屯门嘅黄珠路啦，去翻龙门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挤塞啦，龙尾去到兆麟运动场。咁另外啦，东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入边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拖走咗啦。东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啦。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嘅，东行龙尾去到和富中心，而西行嘅龙尾咧就去到泰安楼。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 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就车龙排到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去到泰安楼。而东隧反方向去翻港岛啦，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九龙面粉厂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一段都是繁忙，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美林村一段塞，龙尾排翻去城隧沙田出口。荃锦公路落去荃锦交汇处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香港的繁荣稳定全靠以前的香港人很勤奋、很拼搏，能够承担责任，并且懂得灵活应变，这些就是香港精神的特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0月8号，本港新增11宗确诊，其中3宗源头不明。 梁卓伟忧虑个案或几何级数上升，建议及早考虑收紧限制措施。 近二万名雇主领取68亿工资补贴，港怡医院领取超过3000万。 吉尔吉斯总理及议长辞职，总统暗示愿意下台。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听下大家的电话先。有听众都想讲到有关香港疫情的情况，见到数字又升翻，唔知大家会点睇咧？有何太啊，何太你好。 系啊，早晨啊，叶生。 早晨，何太，请讲。 唔系我两样嘢都想讲嘅，疫情同关注位宣导嘅小学嘅教师， 好啊， 同埋佢啲同事，话有6人都系被警告咁样啫。咁就前特首梁先生就话要起底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唔文明嘅做法嚟噶嘛。咁都系红卫兵上身咩？佢而家犯咗罪咩？那个佢归佢专业嘅情况咧，就系即系再去议论啦。我系针对话咧公开佢哋嘅即系姓名啊。咁样呢个就系一个即是公开批判佢咁滞㗎喇噃。因为而家黄男就对女㗎嘛，即係唔同声音。咁你咪嗰个老师一世人都要精神压力即係俾人攻击。你警察都有要去申请话法庭叫佢哋保护佢哋，唔好俾公众起底啦。咁你点可以同一把尺咁样就係警察就得。你啲教师你就要去起晒底公开晒佢资料。咁呢个系唔合乎情理嘅，根本就系、 是。 你要保护佢哋㗎嘛。咁你好似陈同佳案咁样，佢警察都要保护佢，同一个道理㗎咋嘛而家。系咪咁讲啊？即系我觉得梁先生呢就系、是、有病就睇医生。啊、就唔好做红卫兵。就系、是、咁样。咁关于头先有个即系听众都讲啦，佢朋友话即系翻嚟大陆，咪翻大陆翻嚟唔使隔离14日，又唔使核酸。 咁我先生都系喺国内做嘢，做咗三个半月，翻嚟香港过中秋嘅。咁佢都喺公司咧，就每一间公司都有两个 quota 可以俾员工翻嚟唔使检疫噶嘛。咁样咧，佢哋咧就喺大陆咧都好稳阵嘅，即係一段時間就驗一次核酸，呢啲係自愿性嘅啫，都係係咪？咁樣咧，同埋過關嗰陣時候咧，佢有個即係有封信係證明到呢件事嘅。咁樣，但係咧，同埋咧過關嘅時候都俾佢有個樽俾佢哋，係都係自愿性，就係咧你第二日拎翻去嗰啲指定地點度留即係深喉唾液咁樣驗啦。呢個都係自愿性，你可以做可以唔做。咁當然你一定係有個漏洞喺度噶啦。 OK， 咁同埋咧，我都想講一件事，呢、這個咧就係香港政府俾即係方便啲人即係公幹來往，咁但係上大陸一樣要隔離14日。但係咧翻嚟香港，我先生要睇醫生嘅，睇醫生覆診抽血，醫院係嚴格要求啊，佢一定要喺香港過咗14日，即係佢出中街走噶啦，都係而家要翻工噶嘛。但系佢一定要过咗14日先至俾佢去医院度抽血 ，OK， 俾佢去复诊 ，OK。 咁呢个咧就系保护即系医院嘅员工咧系啱嘅。咁、 okay. 但系当然啦，你啲人系有利有弊。你翻嚟14日，唔系即系翻嚟香港就其实第二日即系要翻工噶啦，周围走噶，佢冇手带冇绳噶嘛。 OK， 即系其实真系翻嚟乜都唔使验系咪啊？即系香港呢边而家 香港嗰边就系俾个樽你， 自愿性 嘅，自愿性嘅，你可以。留可以唔留，唔、 okay. 会强迫你嘅。 明白。 咁我先生梗系留咗啦，自己安心啊。佢喺大陆，佢都系有去医院度自己去验下噶。 明白。OK， 多谢何太分享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即系来咗阿冯小姐添啊，冯小姐你好。 你好啊。 系早晨， 早晨啊。 系，请讲。 我想讲下咧，因为我都听咗你讲嗰个取消嗰个牌照嗰个老师嘅事，大家有冇諗過我哋家長？我哋家長其實想知道個名字，或者想知道個學校都好咧，都係一個警惕性嘅啫。咁我唔會話唔俾個小朋友去呢間學校，又或者唔俾呢個先生上去堂，即係當個先生未除牌啦。假設佢即係走警告信，咁個警告信內容都有種類啊。咁如果假設佢而家係做咗呢一個咁嘅課程，唔係佢教。但系佢系俾其他老师教嘛？而家你有六个老师，咁你觉唔觉得系同流合污呢？咁如果间学校嘅领导人都同流合污嘅话，我家长我唔知道那个老师个名字，咁你对我嚟讲系咪好唔公平啊？咁我起码都要叫个小朋友话俾佢听，嗱，如果啲老师上堂嘅时候有啲乜嘢，你翻嚟话翻俾我听，等我知道同你分析一下。咁我未必话个老师一路都会错落去，但如果佢唔改系冇人知嘅，咁知嘅都系佢啲同事，又或者系个领导人、校长。但原来佢其他嘅人都有收警告信，咁你叫我点去警惕呢？咁你哋从来都冇谂下个家长仲系小学生嚟噶，佢唔系一个中学生，更加唔系一个大学生。我头先听你哋访问个校长，佢觉得好震撼，我自然觉得地震添啦，家长。系间小学仲系五年班，佢即将可能出面就要升上中一噶啦。同、 okay. 埋你哋谂下，医疗事故你公布个医生个名，系因为佢身体做咗手术或者做咗啲乜嘢，入手创伤要公布医院，即系医院要公布医生个名。但系而家系个思想渗入咗一啲你唔知道嘅嘢，你睇唔出噶，系要个家长喺个小朋友成长嘅过程中，佢处理事情嘅时候，佢发现点解佢会咁处理嘅咧？原来佢之前上过一个课堂，那个课堂系教佢咁样嘅。 OK， 好，多谢冯小姐意见，明白，多谢你打出嚟啊！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7231，1872317231。不过呢个时候又想讲下咧，就有关。土地供應呢個話題啦，咁啊事關下個禮拜三就係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啦，咁啊之前嘅亮點有提過明日大嶼計劃噶，咁可能大家留意嚟緊會唔會又繼續講咧咁樣。不過而家咧成日講明日大嶼都擔心錢嗰樣嘢，因為之前就講緊有萬一億我哋財政儲備嘅時候，講啲人都擔心錢噶啦，而得翻8000億財政儲備，要用6000億嚟做呢個明日大嶼，雖然分開嚟分開10年嚟到比啦，起碼咁，但係都有人都會擔心啲資源夠唔夠嘅噃。見到咧就發展局局長黃偉良。 倫咧就之前就拍一條片啊，咁喺公信諮詢短片嚟嘅，有關施政報告嗰度就提翻咧，香港以前都試過用大工程咧，就用一啲同私人機構合作，咁就嚟攞錢，譬如話。沙田第一城當年就是私人機構出資填海的，咁啊俾翻少部分地咧就愛嚟起私人房屋，其餘俾政府起公營房屋。咁啊，沙田第一城係咁啦，鐵路都有啲類似的安排嘅。咁而家就見到局長咁樣講，大家點分析咧？打嚟傾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請你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一起傾下噶。早晨，劉國芬。 早晨啊，早晨。 係啊，見你之前都寫過啲文章，有啲類似嘅睇法嘅喎。你又點睇咧？我哋點樣揾錢嚟做明日大漁咧？或者應唔應該繼續做明日大漁咧？你點睇啊？ 其实我哋都系支持要做个研究嘅，毕竟嗰、那个即系究竟要用几多钱啊、究竟有几多收益啊、用咩财务方案， 嗯、 都系需要一个即系比较科学性嘅研究去即系启动啦。咁我自己都系觉得香港嘅土地即系长远嚟讲，梗系越多越好啦，啱啱先？咁所以即系我哋都冇土地储备，咁明日大屿能够提供即系大量嘅土地俾香港。持續發展，我覺得係有咁嘅需要嘅。咁即係今次局長即係佢拍片，佢特別就住錢嘅問題去解說咧，我覺得係即係幾好嘅。 嗯， 因為我成日都同即係政府講，喂，一個問題要講清楚、哦。 嗯， 因為畢竟而家市民係擔心嗰啲錢係即係好似似乎即係喺抗疫嘅期間都好掹掹緊嘅時候，仲要用咁多錢去明日大漁嘅時候。究竟係值唔值得呢？咁但係其實我哋睇返香港好多嘅經驗呢，過去舊嘅經驗嚟講呢，其實如果要做明日大漁，唔一定係要喺庫房裏面攞錢去做嘅。有好多方法，包括即係發債集資啦，包括係即係好似局長拍片咁講，係用一啲私人參與嘅計劃。第一城係一個例子啦，沙田嗰度。咁、 嗯、 另外如果做一啲嘅基建，更加多例子啦，嗰啲 BOT 啊，係咪啊 ？R plus P 嗰啲，即係啊鐵路加物業呢啲，係好多嘅經驗係話俾我哋聽，其實係唔需要庫房攞錢，其實都可以填海造地，甚至乎做埋基建嘅。 嗯嗯，听落好好啦。条数点计先啊？譬如而家成日话新土地都希望公营房屋同私营房屋比例七三比噶嘛。咁若果你话明日大屿靠私人机构出钱填海，然之后俾翻啲地佢起楼，咁嗰啲私楼会唔会好贵咁样？条数计落 嗱，我谂即系其实即系咁啱得咁巧啦。我谂即系唔知局长条片有冇讲啦。如果我哋睇翻，其实喺嗰、那个沙田嗰个第一城嗰度啦，咁、 嗯、 其实七十年代中期噶啦。咁佢係填大約一個56公頃嘅即係用地嘅，咁當時由四間嘅公司佢聯營去做啦。咁咁啱得咁巧咧，佢即係填咗56公頃之後咧，就有好多公屋啦，包即係有好多公屋填咗出嚟啦。咁另外私人發展嘅項目就係沙田第一城，啱啱嘅比例亦都係即係七三比嘅。 嗯， 咁我諗其實就算用翻喺即係其實而家土地共享計劃亦都係七三比啦，啱唔啱？咁如果呢個概念即係都繼續用喺呢一個嘅明日大漁嗰度，咁我相信嗰、那個即係私人嗰方面嘅價錢，其實亦都係跟翻個市場嘅啫。 嗯，即係計到數得㗎呢個你。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起碼即係私人嗰度有即係跟翻市場，但係其餘七成嘅用地都係可以做一啲公營嘅用途咯。 嗯，即係計落有冇計到個尺價去到幾多？如果咁樣計私人嗰啲，會唔會好貴嘅？ 因為其實當然啦，要做一個即係點解話要做一個研究，因為你睇翻而家財即係樓市會未來會唔會即係個調整咧，亦都唔知啦。 嗯， 咁所以我自己都唔能夠預測究竟到時嗰、那個即係地價係點嘅。如果講真，即係如果你睇翻用翻即係呢一兩年嗰個價錢去計嘅話。其實我相信就咁去即係三成嘅私人用地，就算拎出去市場去拍賣都好啊，其實都可以達到係即係八千幾億啊、或者係即係如果好啲嘅環境係有一萬億到嘅，即係今天嘅價值嚟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肯定係會有人願意去即係私人參與呢一個計劃嘅。 嗯，即係你已經扣翻公營房嗰啲地，即係淨係愛嚟起。私營房啦，或者可能嗰啲工商地加埋啦，有呢個數你計到八千至一萬億啊，就咁賣咯。 其實你睇翻即係嗰個數字係即係絕對計算得到嘅。 嗯嗯。 咁因為你睇翻如果我哋計翻 1700公顷啦，啱啱啊？ 嗯。 咁当然啦，唔系全部土地都系可以做晒，即系房屋啊、商业用途等等啦。我当佢即系喺里面能够做几建筑物嘅， 嗯。 咁再取三成，就算有翻百零公顷咧，系去拍嘅话咧，用翻测量师学会之前嘅估算咧，嗰、那个收益都系去到。即系八千几亿至到九千几亿左右嘅数字， 嗯， 呢个系一个学会佢提供嘅数字嚟嘅， 嗯，但如果我哋上咗呢个车啦，真系做呢个明日大屿啦，会唔会有风险呢？譬如唔知楼价系咪一路系咁升，或者维持翻呢个咁啊？香港楼价出名高企噶啦，会唔会惊回落呢？同头先你又提过一点话，土地储备越多越好啦咁样，但系睇翻人口嘅数，成日都话2041年就人口顶峰噶咯，跟住回落噶咯，会唔会？有需求上的改变噶咁样， 事实上我哋而家睇翻即系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个报告里面都讲啦，佢自己而家即系觉得争1200公顷个数字，其实佢都系觉得系远远唔够嘅。更加上咧，其实如果你睇翻喺东北收地嘅过程，甚至乎嚟紧元朗南啊洪水桥。佢本来咪话要收一啲中地嘅，咁、 嗯、 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少嘅中地作业者，甚至乎上面一啲工业嘅作业者揾我，就话喂，我哋呢啲作业系唔能够上到政府所谓嘅即系多层式嘅中地大厦噶、哦，咁、 嗯、 都要揾地方去安置。咁其实香港嗰、那个用地系唔够嘅，你包括可能一啲嘅老人嗰啲。医疗啊，或者院舍嗰啲用地啦、 嗯， 甚至乎如果我哋系能够有多啲土地嘅时候，我哋香港嘅人均居住面积系咪都可以改善呢？你见得到近年几多嗰啲、嗯、即系蚊型啊、纳米楼嘅出现，咁呢啲其实应该都要改善噶嘛？我哋系嘛？ 嗯嗯嗯。咁但系嗰、那个楼市逆转嗰度啦，嗱，而家你计条数就话可能计到卖地都卖翻。八千啊，九千亿翻嚟啦！但万一楼市逆转，假设有间公司肯同我哋做，即系讲得极端啲啊，佢不幸啊，楼市逆转之后倒闭埋添咁样，咁跟住就要我哋政府都要攞钱善后咯。呢度会唔会比例上我哋好似压住太重呢？ 我谂其实第一步就一定要做个研究啦，啱唔啱？ 嗯， 即系正如喂个楼市走向或者未来嘅经济走向系点啊，跟住个成本系会下降啦、啊、上涨啦、啊。跟住個收益會上定落，咁呢個都係要透過研究佢得出一啲數字比較，即係有個數字去分析係好過我自己，即係同你而家大家係互相即係好似吹下係冇問題嘅。咁、 嗯、 有啲客觀嘅數字咧，似乎更加令到即係公眾市民能夠受落嘅。咁、 嗯、 而且其實睇翻整個明日大嶼計劃啦，頭先都講，其實如果佢估算啦，而家6000亿左右嘅即係成本啦，其實。喺填海方面系大约1000-2000亿嘅啫，咁其余嗰啲数字系用即系用嚟做基建啊，包括可能桥啊、隧道啊、铁路等等嘅。咁当然呢一个咁大嘅计划唔能够话一间公司去做得晒啦，咁咪就算去私人参与都好，咁、 嗯、 可能系要斩开唔同部分去做噶啦。咁呢个亦都要透过一个即系前期嘅研究、 嗯， 究竟用一个点嘅财务方案安排去处理。咁呢个我觉得系会比较恰当嘅。 嗯 ，OK， 咁多谢晒刘国芬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刘国芬咧嚟自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都支持咧先做咗前期研究先，睇下明日大屿应该点样发展落去嘅。咁大家可以打嚟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靠私人市场嘅力量嚟帮手得唔得咧？你点分析咧？可以打嚟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候选人唯一一场辩论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代表共和党出战的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交锋。何錦麗形容特朗普政府的应对疫情手法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的最大失败。彭斯就说美国今年经历非常具挑战的时刻，特朗普上任第一日就将民众的健康放在首位。 現場加強防疫。兩人辯論開始的時候點頭打招呼，座位相隔 3.6 米，中間有透明隔板，台下觀眾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辯論將會歷時90分鐘。美國總統特朗普出院返回白宮之後，經過一日休養，返回椭圓形辦公室工作。他在社交網站上載影片，向外界展示康復情況良好。特朗普形容自己確診是因禍得福，可以親身試驗抗體藥物，形容治療之後感覺良好。他又說會緊急授權藥廠將藥物送到各間醫院，讓受感染的民眾免費接受這些藥物治療。他又將疫情歸咎中國，說是中國的錯，中國必須付出巨大代價。白宮醫生康利早前表示，特朗普過去24小時沒有出現新型肺炎症狀，生命體征正常。白宮已經加強防疫措施，但是民主黨籍的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形容，現時白宮是美國最危險的地方之一。回來本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從過去幾日的確診數字來看，本港的疫情已經進入加速上升階段。他認為政府應該考慮盡快介入個別場所，和業界商討怎樣避免疫情進一步傳播，同時盡早考慮各項措施，控制疫情反彈。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政府微调各项防疫措施，作用有限，最重要是市民由自己做起，减少去高风险场所，避免聚会。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三名在旺角不同药房工作的男子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令到业界感到震惊。他说，疫情爆发以来，业界都未听闻有员工感染，因为业内人员要面对一些身体不适来买药的客人，防疫意识一向较高，会佩戴口罩，用酒精清洁双手，但是可能因为近期疫情放缓，令到部分员工松懈。他又說，行內的是的確有借貨的做法，部分員工可能會到其他藥房，而不同藥房員工亦都有可能相識，放工之後相約聚會交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乾燥，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但是早晚有一兩陣雨。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1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58亿5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5蚊冇升跌，阿里巴巴287.4跌八毫，美团点评271.6升3.8，小米集团21.35跌3.5。友邦保險79.25跌7毫，中國平安80.05升5仙，港交所378蚊升1蚊，中國平安80.05係升5仙，信義光能係報14.32升1.1，海螺水泥52.9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26，英磅對美元1.292，歐元對美元1.176，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3,549點，升127點。港金現價報17,44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91美元，卖出1,88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较早前屯门的黄珠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黄珠路去龙门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还有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而东隧的九龙去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挤塞，较早前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就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 He told that time is very crucial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is regime. 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唔接受外国干预白俄局势，事件会唔会变成乌克兰危机嘅翻版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㗎。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0年10月8日，本港新增11宗确诊，其中3宗源头不明。 梁卓伟忧虑个案或几何级数上升，建议及早考虑收紧限制措施。 近2万名雇主领取68亿工资补贴，港怡医院领取超过3000万。 吉尔吉斯总理及议长辞职，总统暗示愿意下台。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头先讲到明日大屿嗰个情况啊，见到黄伟纶局长就拍出片啦，都讲到一点啦，就系究竟明日大屿钱从何来呢？而家讲紧条数都去到6000亿嘅，咁局长又提啊，以往有啲例子咧。私人市場都幫到手嘅，沙田第一城當年都係靠私人幫手填海，俾翻啲地佢起私人樓都得嘅喎。鐵路有啲都係咁樣起嘅，用翻明日大魚道得唔得咧？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聽個劉國芬嘅講法啦。啊，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跟住聽下咧另一位嘉賓先，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係點睇嘅？早晨，陳劍青。 誒、葉冠霖，早晨，大家好。 條數點計咧？得唔得咧？靠私人市場幫下手。 其實我而家因為我哋之前都睇過下，即係例如沙田第一城啊。或者其他一啲以往喺香港發生過一啲公私合營或者呢一種特惠批地嘅模式啦，其實今次局長好似咁講咧，我哋覺得咧佢其實又好似冇講到另一啲案例俾大家知嘅，即係例如天水圍其實即係比較早期香港做公私合營嘅模式嘅，咁或者香港西隧啦，係啦，西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而家大家仍然都係就嗰、那個即係西隧嗰個價錢俾個私營。嘅公司咧帶住走咧，其實都即係有好多問題出現嘅。其實公司入營會帶嚟一啲即係可能喺成個規劃上或者喺個發展上，會俾個可能個發展商或者私人公司咧帶住走嘅問題。咁其實 我哋如果讲公司合营嘅时候咧，唔好纯粹睇佢其实好似啊唔使钱咁样。咁有时咧免费嘅就最贵嘅，即系你即系可能判咗出去，可能由发展商填海啦，或而家做个岛啦，或者啲基建咧就揾啲可能唔同嘅发展商去承包咧。咁最尾其实边个俾咗个钱咧，就唔会免费嘅，其实有人俾咗。咁就可能就變咗係調轉頭，嗰六千幾億可能有部分咧唔係政府出咧，即係唔係公帑出，就市民出咁樣。咁可能個情況係更加差嘅。即係我哋觀察可能一點係，如果政府係話會用呢種好似沙田第一城嘅一種嘅模式咧，佢會帶嚟一個可能我哋自己覺得係比更差的境地嘅，即係個用嘅成本公帑冇少到，但係咧。嚿钱咧就由公帑出变咗市民出。 嗯，头先刘国芬就引述话，测量师学会之前做个估算，交易州人工岛上面啦，咁会起私人住宅啦，七三比之下，咁再加埋啲商业发展用地，呢两忽地咧都可以攞到八九千亿翻嚟噶啦，起码。咁条数啊，计得啱唔啱？你觉得？咁如果听落条数啊，够数噶。 啱啊，我有睇过估算嘅，因为佢估算嗰啲未来嘅私楼要卖到可能一间800万咁样估嘅。咁、如果咁估，我覺得就好奇怪嘅，即係個意味住其實香港嗰個房屋市場永遠都唔會，即係佢係假設咗香港嘅房屋問題咧，永遠個樓價都要咁高嘅。咁嘅前提下咧去估嘅，咁所以如果咁估嘅話，其實我哋唔需要明日大嶼，因為原來起咗個明日大嶼出嚟，抌咗六千幾億出嚟咧，個樓價仍然係咁高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嗰個估算，我覺得有啲不切實際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其實而家我估成個發展項目，而家我覺得有一個好危險嘅信息，今次黃局長講咗出嚟嘅，因為佢話開始可以用發展或者唔需要咁多動用公帑嘅形式咧，其實意味住咧好有可能明日大嶼咧今次嗰個工程嘅研究撥款咧係最後一次市民表態嘅機會嚟嘅，因為個意思就係話即係因為政府好似即係之前例如三跑個機場第三條跑道嘅例子咧，就係政府可以唔需要問立法局再攞錢，咁就直接就透過其他嘅融資方式咧，就繞過市民去監督啊監察嘅渠道。咁或者用呢啲公司入營嘅模式，亦都意味住同一個信息嘅，就係其實可能今次嘅工程研究撥款咧，就唔係純粹好似而家政府或者有啲坊間所講，就係話啊，點解研究都唔可以做啊咁樣。 嗯， 係其實今次嘅研究撥款咧，就係最後一次俾你真係可以表達意見，即係諗清楚係咪要做個六千億，或者有坊間講成上萬億嘅一個計劃咯，大家可能要俾多啲即係關注落去嘅，即係尤其其實咁一開會之後咧，其實就會上財委會啦，咁上咗財委會就會排個即係幾時去通過呢啲撥款嘅，咁我哋嘅估計可能都係大概11月頭、11月中咁，其實已經會上到去會傾嘅啦。 嗯， 其實就個時間或者醖釀嘅討論，其實都好緊迫嘅喺個工作方面咁樣。 但如果從錢嘅角度咧，你有冇啲好具體嘅理據，覺得佢咁樣計條數係唔啱嘅咧？頭先聽落啊，你會擔心就係、是、啊，樓價係咪一路仲會升咧咁樣？大家佢嘅估算係咪都用翻而家相約咁樣，即係唔係估大升，唔係估大跌之下做啦？有冇啲理據可以睇得出佢咁樣計條數有讓你懷疑嘅地方？ 因為如果我哋報告明嘅大嶼，好似政府咁講話可以解決到房屋問題，樓價就唔應該咁高嘅。 嗯， 所以咧，如果佢要令到個樓價係咁咁起轉咧，其實佢嘅發展模式咧就唔可以解決到個房屋問題。 嗯，但係啲講法倒翻轉嘅，就話如果你唔發展啊，仲高啊，因為你土地短缺啊，仲搶上去添啊，有啲人係 咁 樣辯論啊。 個我哋問之前幾年都有講啦，即係無論喺個成本效益或者造價上，其他嘅一啲土地發展選項一定好過喺個海中心造個島出嚟嘅，即係例如中地啦、閒置嘅政府土地啦、短期嘅即係一啲政府臨時嘅用地啦，以至例如而家講嘅一啲即係迪士尼隔離嗰塊用地點樣研究可以重新用啦，同埋粉嶺高爾夫球場其實係。整個即係香港其實好多一啲冇被認真檢視，或者政府好似冇乜壓力去做嘅一啲土地用途咯，即係唔一定需要一個 咁樣即係一個大嘅島都可以做到解決香港本身房屋或者住屋問題方法咯。這個我哋覺得嗰個研究上或者喺個社會嘅理解上都清晰嘅。只不過而家就好似有啲即係夾硬就話啊，一定要整個好大嘅島出嚟，跟住就但係其實又唔你聽原測量師學會講嗰個估算咧就。啊，究竟佢嗰個島係咪真係幫大家去解決個房問題嘅咧？如果佢個估算未來原來賣地嘅方式都係到呢個價錢賺到錢喎，咁樣。 嗯，明白。好，咁多謝曬陳劍青先，多謝曬你嘅分析，同你傾到呢度。陳劍青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啦。聽下聽眾先有啊，周先生啊，周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周生請講。 早晨，早晨，聽唔聽到啊？ 清楚，請講。 係，我咧就覺得咧，若果連呢個 feasibility study 啊。可行研究的方案呢个计划呢都要否决的话反对的话呢这些是反智的行为来的。 嗯。 因为每逢所有的 project, 无论是政府好是私营公司好所有呢做一些大型的项目的时候呢都要有一个可行性研究。咁呢你如果相对五千亿的话呢五亿呢是一千分之一。啊连这些咁的研究呢都不做的话呢啊咁香港以後就唔使做嘢㗎啦。 嗯。 地產商已經肥到呢物都著唔到㗎啦。點解一班反對嘅議員仲係要幫佢哋維護住高地價政策呢 嗯。 啊苦害咗啲年青人真係咁多年嚟要買一層樓要一千萬喎、啊、大佬。啲、 嗯、 父母點樣去幫啲年青人啊 嗯。 香港點可能有未來啊而家就好似呢啲年青人咧浸喺水里边就嚟浸死啦！我哋有100个水泡， 嗯， 啊、但系咧个个都唔肯愿意将自己嘅水泡抌落去救人，一定要对方抌啲水泡落去。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点？个个好自大啊，好自私啊，自利啊。 嗯、OK， 好，多谢晒周先生嘅意见，明白你谂法啦。做陈太添啊，陈太你好。 系早晨你好啊， 早晨陈太， 系啦系啦系啦，我就觉得咧，明日大屿嗰个咧，即系要谂嘅，即系造地，而家嗰个前期工作咧，我觉得拨款俾佢做咧系应该嘅，但系你话系咪即系一定要做到1700公顷咁大咧？我觉得咧就大家商量下咯，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因为而家咧随着人口嗰、那个老化啦，再加上有近年嘅。社會事件咧引發一啲移民潮啦嚇，咁、樣樣嘅話咧，我覺得咧係多方面考慮一下，我覺得短中長都要造地就肯定要噶啦、就唔好話俾地產商成日即係話佢囤住自己嘅地，佢又唔去起引發嘅。我覺得收地即係收回土地啊，同埋開發中地啊，郊野公園邊陲啊，同埋嗰啲市區重建咧，我覺得都要諗啊，咁先至係解決我哋房屋住房嘅問題嘅，係啦。咁我相信政府會多方面諗嘅。雖然話近呢、這個疫情咧，即係用咗好多錢，但係我相信呢個錢去都會有錢翻嘅，係啦。 Okay. 你做地，你賣地都會有收入嘅。咁多啲諗下啦，係啦。 好多謝曬陳太添啊！仲有袁生啊，袁生你好。 系你好啊，袁生。 系你好，袁生。 系我有少少想发表嘅，因为头先听到你个听众咧，嗰、个家长咧话好担心啲仔女，所以要求公开嗰啲学校啊，啲教师名。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咧，家长如果你咁关心个仔女咧，系咪每日应该翻去问一问个仔女学校学咗啲乜嘢，个老师教你啲乜嘢？咁如果你发现到有问题嘅，你咪翻学校投诉处理咯。咁你点解要公开啲教师嘅名？咁你即系判佢死刑。 嗯。 同埋我想讲啊，自从国安法好似中央授权咗林郑月娥赚咗国安法之后咧，佢好似不断咁侵蚀紧香港嘅自由啊！医疗、法律，无论任何一样嘢，而家连教育啦，议员啊，全部都慢慢喺度侵蚀紧。咁我想问，系咪香港开始要冇晒自由啊？即系。揸住本無語錄讀書，唔使翻學噶啦，翻學校如果老師要跟翻個課本嚟教，咁不如啲人自己買啲課本翻去爹哋媽咪自己教得啦，使乜老師教啫？ 嗯 ，OK， 好，多謝曬袁先生，傾到呢度先。好啦，跟住嚟關心下另一個議題先，因為咧就之前有啲報道咧就話。在中美外交關係緊張之下咧，中方就話限制咧就係一啲美國駐港 澳總領事同埋佢嘅相關人員咧，就係同香港官員嘅見面啊。如果見咧，就要攞到中方批准先至可以做嘅。咁啊，見到咧，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咧，尋日發表聲明啦，之前發表聲明啦，就係反對有關嘅限制啊，又話咧中方未能夠做到一國兩制嘅承諾，咁就話香港過去係受惠於開放交流。思想自由交流，咁而家咁樣限制嘅話咧，對各方都係有害無利嘅。請位嘉賓傾下先，有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一齊傾啊。早晨，鍾國斌。 係，早晨，冠霖。 喂，似乎你係咪試過啊？即係見到中方真係限制緊香港嘅官員見呢個美國駐港嘅領事或者相關人員啊？ 咁我正話聽你講咧，即係美方駐港領事講嗰個説話咧，就對一國兩制有影響，我係絕對唔同意嘅。點解咧？喂，這個問題是美國出招先的嘛，是美國限制中方在美國的外交人員的 各方面的活動先的，而只不過是中方是回應回相等的政策的嘛。 嗯。 另外呢，其他國家沒問題的，就是我們如果從其他，例如好像歐盟啊、英國啊、澳洲啊，其他啲領事見面冇問題嘅。我上個星期先見過歐盟同埋英國嗰啲領事代表。 嗯， 所以呢個只不過係中美之間嘅貿易爭拗或者係政治爭拗衍生而出，就對一國兩制根本都冇乜關係。 嗯，因為而家美國嗰邊就限制緊中國外交官喺嗰邊嘅活動嘅，係咪啊？ 係嘅，但係即係個情況係點，去到幾嚴重啊？有邊啲唔得啊？嗰啲講，當然我哋唔知啦。咁你睇翻咧，係所有嘢都係美國出招先嘅。你美國無啦啦就要侯斯頓嗰個中國嘅總領事館關門，咁你中方咪回應翻喺重慶嗰邊嗰個領事館咪又要關閉。咁、所以呢個冚唪唥都係美國行先一步，中國回應嘅啫嘛。 咁由於是香港中國一部分啦，咁所以就成個嘅安排就喺香港都適應啦，就出現而家呢個嘅限制啦，係咪啊？即係 呢個係中方係講到明，係包括埋港香港駐港領事嗰個活動範圍。所以而家好多嘢都係要美方。想见任何人，佢都要去知会中方先啦。 OK， 好。不过头先你又讲到话，你最近系咪好多都有见啊？欧盟又见，英国又见，美国又揾你见噶嘛？周围都揾你见嚟噶。 唔系，咁呢个好常，好即系常见嘅一个情况。 嗯， 即系过往一直以往咧，不同嘅领事嘅国家嘅领事都有揾我哋倾偈嘅。 嗯， 咁啊，早一排当然你话。逃犯條例嗰段時間有揾啦、或者喺社會事件又有揾啦，有傾啦，咁甚至乎有啲外國嘅議員嚟拜香港拜訪咧，就順道亦會揾我哋傾下偈，即係呢啲係好常見，亦係好普通嘅一件事。 但有冇特定議題或者特別密咗咁啊？ 主要都係傾當時。即係香港嗰個情況，即係例如好似而家，即係我上個星期見過歐盟同埋英國嗰啲咧，佢都會係問關於立法會延長咗一年啦，咁啊大家有咩嘅計劃啊，有咩嘅影響啊，咁嗰啲咁嘅嘢啦。 但係呢啲就頭先你講啦，就喺而家。即係中方啦，針對係淨係美國嘅啫，係咪啊？即係喺西方啊，其他嗰啲見面都冇所謂嘅，係咪都？ 係，冇錯。 呢個咪都有同中方面溝通啊？你都即係佢條線點樣做啊？啲 呢個係有溝通過嘅。咁中方係表明淨係美國嘅問題啫，其他國家係冇問題嘅。 咁而家 事實上呢個係即係中美之間互相。限制嘅要求嚟噶嘛？咁你其他國家又冇對中方有任何嘅針對性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其他國家都冇問題。 頭先你講啦，即係外國嘅使館啊，或者職員揾香港啲人見都唔係罕見嘅事啦，都係常都有啦。咁但係而家冇咗美國呢一環，咁對香港嘅發展啊，或者呢啲交流有冇帶嚟咩影響呢？ 如果是政你美國外交官嚟香港揾我嚟傾偈，通常都係關於政治啊各方面嘅嘢。但係如果我哋同美國嘅商界，例如好似美國商會啊嗰啲，係冇問題嘅。